家好，我是杰杰英。 哎，大家好，大家肯定已经知道我肯定不是杰杰英。 哎，这个说的没有上次有力，看样子你已经说不出来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还有很多话头的。 那我们等下一期。言归正传，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是之前的那个专题，所谓 UI 设计师的养成。 嗯， 那开始之前我们要做一下简单的用户反馈啊，对不起，听众反馈 啊， 用户这个词已经被叫烂了。这一期呢，我们遇到了一些比较好有意思的反馈，然后写的非常的有诚意，而且很长。 对，那个邮箱打开之后一看，哇，这么长一封信。 对，我们两个都非常的嗨，所以当时就进行了非常及时的回复。 嗯， 他们的一些观点很有意思，也值得我们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 嗯，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第一次全文的读一下读者的来信。 好，这么长，姐姐你来读吧。 啊，好。首先第一位那个读者，他的名字我跟李阳也就是半天我不知道怎么念，好像叫 Sino 是吧、 嗯、 Sino93 拼写的话基本上就是 S,、 哦、这个人要拼了 就是 S-A-I-N-H-O93、啊、这位朋友他写了，他说第三期中有很大一部分两位在讨论设计工作软件的选用，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另一世界里的大讨论，程序语言的选择，两者的讨论极为类似，总是个人有个人的爱好，既有人爱高大全而历史悠久的，比如 C 加加，也有人热衷于尝试最新的软件。最相似的是，往往两拨人很难理解对方的选择。我非常同意两位的观点，作品的好坏很少直接和工具的选用相关，做菜的终究是厨师而不是刀。这个类比其实挺有意思的。 嗯， 虽然我们俩都不是程序员，在程序员这个世界应该还是有一些沾边的。确实能看到非常多的讨论，比如说什么 PHP 是世界最好的语言啊，这种 对 吧？比如说你那个， 我们身边有一个人一直以为，一直觉得那个 Flash 是世界上最好的语言。这样的讨论让我也引起一些反思吧。 嗯，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程序员他们虽然每个程序员的基础不一样，他们涉猎方向也不一样， 嗯， 但关键一点在于很多程序员他们本来就是在创造东西的， 对。 所以他们对于比如说对 C 不满意，对 C 加加不满意，是有这个可能去做自己的创造自己的一门语言的，对吧？ 嗯嗯， 这个虽然不是普遍情况，但我相信世界上这么多程序员的存在肯定是因为大家对之前的东西不太满意而做出来的。 对， 但是对于设计师来说可能有时候就比较僵了，我对 Photoshop 不满意，那我只能去适应它，你让我自己去写个 Photoshop 吗？这也不太现实，对吧？所以我觉得设计师有时候还是略尴尬的吧。他的那个观点确实是我们俩的主要思想，做菜的终究是厨师而不是刀。 嗯，刀好肯定能事半功倍，但是如果刀好那个人挫的话 这位 Sino 同学他又继续说啊，两位在第三期的讨论更多在于纠正大家执迷于软件选择的理念，对不同目的和需求下的软件讨论并没有太多涉及，如果以后有一期能讨论一下基于不同阶段，比如一个 APP 完整的开发流程和目的，低保真高保真下的软件讨论，那就再好不过了。这确实是一个可以展开的一个点， 对是一个蛮好的这样的一个点。然后我觉得我们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肯定会去就相对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整个 APP 开发的流程啊，我们设计师这边从初期的这样的一个创意阶段，然后到具体的实行，然后落地，这样的 一整个流程下来，我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是非常有兴趣去讨论一下的。 对，但我跟利恩之前我们一直达成一个共识的在于播客这样的形式不太适合设计非常非常细致的操作。 嗯、 虽然我们的 slogan 叫做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 嗯， 但可能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用语音告诉你 PS 应该怎么操作啊， 嗯、 滤镜应该半径用多少啊等等，这种肯定是不太现实。 对，所以虽然我们的嗓音非常有磁性，非常有复合亲和力， 请把门去掉， 这些是臣妾还是做不到。 但这个课题确实是挺有意思，我们后期也是可以去花时间做一下。 嗯， 另外呢，大家也可能也注意到了，就我们现在是第四期对吧，前三期其实是更有意去做一些三种不同类型的节目， 对， 这样也是能够让大家大致的了解到我们后期的形式是怎么样的。第一期是通过游记或者说一次旅游展开的一些对设计的思考， 嗯， 第二次是一个考据为主介绍历史这样的、 挖坟， 对对，挖坟 然后第三期呢，又是一些我们自己的经验，自己的一些观点。通过这三期，我们两个人之间也慢慢形成一点默契。那希望大家如果有其他的形式的东西想听或者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让我们继续去尝试一下，继续给我们热烈的回复，对吧？ 嗯 ，OK， 那这个 Sando 同学的来信我们先念到这里。啊，另外有一位同学也是写了一个很长的信啊，他是说 Anyway.fm 的两位主播 JJ 和 Leon， 首先非常喜欢你们的设计分享博客，真是非常赞。 这里请充满感情的再念一遍， 三期都有认真在听，每期都不下三遍哦。首先非常谢谢这位朋友，他的 ID 叫做故乡从不忘我，很文艺的一个名字啊。他对我们也提出了一些期待，他说好希望你们以后能分享一些和字体设计的相关，可能是西文也可能是中文的东西，因为看到 JJ 和 Leon 貌似对字体方面都有一些特别的喜爱和研究。 这里的话其实先谢谢这位听众对我们的抬举，其实我的确我跟 JJ 两个人是比较对于那个字形设计是蛮感兴趣的，但是话说回来我们两个人其实还只是一个怎么说 门外 爱好者这样的一个角度， 我们最多能说这个字体它可能好看不好看， 对对对， 或者它在我们的界面里面使用是不是符合这个场景， 对对对， 或者它的可以上报，对不对？ 如果具体要去说到一些门道啊什么的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我们两个来说这些东西就有一些班门弄斧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了， 对，所以我们要推荐有台了，对吧？ 首先要推荐给大家的是一个Leon特别喜欢的一个 blog， 是台湾的那个 Just Font 那个在线 Web Font 字体服务的他的一个 blog， 看得出来挺专业的， 对， 很用心去写的。 他就每期的一些选题我觉得都是非常的用心，很有意思， 对，大家在我们的参考链接里面可以找到他们的网站，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另外一个网站是 Type is Beautiful， 对吧？这也是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字体方面知识的启蒙型的网站。 其实对我也是。 对，其实我并不太清楚他们网站创始的一个背景，但至少是我能找到的很多基础知识也好，行业知识也好，都是来自他们网站。 创办了很多年吧，我记得前前后后看了好多好多年了。 我第一次看到他这个网站的时候，就已经有相当多的内容，也是挖坟一样的去往前翻了很久。 对对对， 最近应该说他们也是有播客这样的一台， 对 吧，叫 自弹自唱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参考链接找到，或者说直接用百度去搜索自弹自唱。字就是文字的字。 要拼吗？ 不拼了。老实说我能够重拾起播客这个东西的有一小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开始开播这个播客了，所以我去又装了很多客户端。我们俩这个节目诞生也有一小部分人要谢谢他们。 对，因为我们觉得，哎，既然讲字都能去弄一个播客，对吧？ 我们设计为什么不能呢？对吧？ 对， 我们图形设计应该可以讲东西更多，对吧？ 对， 给大家安利完了之后呢，道个歉吧，应该算是上一期的节目，有些朋友反映说人声可能过轻了一点，从而导致中间的音乐一下子变得特别响，这肯定是本剪辑师我 JJ 的责任，我给大家道个歉。那后面的话包括这一期我会用一些相对舒缓的过场音乐，还有一个反馈来自于说他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加一点背景音乐。 对，这个其实我跟 JJ 私下里也聊过多次，然后我们其实有一些相对的一些疑问，关于就是在播客中插入一些背景音乐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不知道其他的一些友台他们在节目中插入的那些音乐是否有涉及到版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只用了一段音乐，那段音乐是我跟杰杰在网上挑了半天然后挑中去买下来的。 事实上那段音乐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在购买的时候是有选项的， 对， 我们买的其实是最低阶的，当你听众数或者说那个用户播放数达到一定次数之后，它其实是需要你付额外的费用的。 哦，这样的。 对所以老实说我还没检查过我们现在的那个播放数是不是达到他们进入下一个 tier 的要求了，我回头要去看一下 所以如果我们听众里面有相关的一些专业人士的话，很希望你给我们一些就是专业方面的解答嘛。 当然如果你们能提供给我们一些你们原创的音乐，那就 更好了。那实在是要贵了 好热情的力量。今天的听众反馈我们就先做到这边，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的主要内容。那上一期也是预告过啊，我们将做一个 UI 设计师养成这样的课题。 嗯， 但我跟利奥可能商量了之后发现，哎，这个课题确实比较大，上下两期还不够。 对， 所以我们决定 又延长了， 哎，又延长了，分成上中下三期。今天的中篇我们主要介绍的是如何应聘，然后如何写简历，如何面试等设计师在换工作或者说找工作时候的话题， 非常实用哦。 好，音乐回来之后等我们细细分解。 好，音乐回来，我们继续那个。 哎，怎么被你抢掉？不是应该我来控场的吗？ 好好好，弄来。 我们前面说到了关于设计师简历和作品集的问题。 嗯， 那这一块应该是我们在找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块。 嗯， 在其他的行业里面，可能你的简历跟作品集并不是那么的重要。作品集这样的东西不一定说会是必须的，但在设计师这个行业里面，应该是比较特别的一点，对吧？ 对。 有些人经常说一个设计师我看了他的作品基本上我是不是要他，或者说他的水平怎么样基本上已经八九不离十了，对吧？剩下的可能就是对于他的一些性格，他的适应工作的能力啊，适应这个岗位需求的是否达标这样的问题了，对吧？那所以说他的简历怎么写，他的作品集怎么整理，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是 我们两个也喷过那些现在模板化的那些简历啊，放一些软件技巧啊，一些什么东西。 说到这里的话，其实那个我刚才翻了一下，之前知乎上面有过这样一个提问，就说界面设计师的简历应该怎么写。 嗯， 然后我发现很巧，这个问题的话，我跟姐姐两个人都有过回答。我还记得在那个回答里面，我的观点就是这样子嘛，貌似把它做的像是那种就是视觉可视化的这样一巴拉巴拉，全都是图表啊、数字化的这些信息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简历的时候，我本人其实是非常不喜欢这样的一个东西的，因为你没法说服别人， 嗯， 你单靠这个数字化，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 嗯，那我也有一个疑问可以代表大家来问一下亮，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同学。他其实其他东西也确实没有太多可以放了。 嗯， 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些 infographics 类型的比较能够做成图表好看的那些东西的话，他的简历里面应该放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子，对于那个特别是我们怎么说视觉设计师来说，我们的简历其实是两部分嘛，对吧？时间线的这样的一个文本的简历， 嗯， 加上作品集， 嗯， 时间线部分的这样一个东西的话，我个人的审美或者说我个人的一个喜好的话，我是习惯于就是尽量的简洁高效舒服的简洁的这样的一个版式，把它排列清楚。 嗯， 姓名、联系方式、你之前的一些经历。作品集的部分的话，你按照不同的类型去把它分类清楚。如果是以文件夹方式的话，那每个文件夹你给它命名清楚。文件里面的文件你也给它按照每一个作品你给它去命个名。 嗯，虽然说如果我光看你这个简历排的好不好看，就决定要不要你，这是一个比较片面的一个做法。 对， 但还是能够影响一个决策者对于判定你这个简历是不是合格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吧？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你这个你连自己简历都做的不好看，我怎么相信你能把我们的产品做的好看呢？信息是不是清晰？排版是不是整洁规范？需求非常明确的一件事情，对于自己想突出的那些点都是非常清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都不能排得好看，不能够排得让大家看起来舒服，那真的是很难说服别人做很强的设计。 但其实你说，哎，用这种 infographics 这样的一个形制，跟是否把这个简历本身去排得美观不美观、漂亮不漂亮，其实是并不相悖的。 嗯， 未必要用这样的形制，你也可以把它排得很有趣，对吧？你可以想一想你怎么去安排这个时间线。 嗯，我可能也是经常会负责一些校招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招聘。 嗯，到底是老板。 视觉设计师有时候还是挺好玩的一个职业。 嗯， 至少给你的观感是很有意思，就是每个人的排列方式真是完全不一样。 对， 有些是横排，有些是竖排。 对， 有些用非常多的插画，有些用一些手绘，有些只是一个纯文本，但是依然能够看出它非常艰深的排版的一个功底。 嗯， 那这个时候对我来说，虽然是很苦的一件差事，有时候几天之内我要看几百份简历，但是每每看到这样一些好看的简历，我总归还是会觉得非常的欣慰的。 哎，老板，问你个问题，看简历的时候是不是跟传说中一样是 先跳一部分出来，没跳中的就扔掉。 至少我不是这样，我还是会很认真的每个都下载下来。 嗯， 哪怕我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遇到过很多奇葩的简历，或者说体积比较大的简历， 嗯， 我觉得至少我还是会去拿下来看。 嗯。嗯， 有时候并不是很想错过一些设计师， 嗯， 或者说难听一点，有时候如果那个是很奇葩的话，增加一些乐趣也是蛮好玩的一件事情。 嗯， 这一点我记得在很多年以前我跟 Leon 就是有一点小争议的。 嗯， 就 Leon 他是一个特别注重 Pixel Perfect 的一个同学，他当时的坚持的一个观点就是，如果我要给面试我的那些人去看我的作品，我一定要把我的所有的作品以一比一的像素的形式打包成一个 zipper 包， 对， 然后让对方来去一一的进行非常完整的查看， 对， 对吧？ 其实我现在还是这样观点， 嗯， 我个人的话其实并不喜欢，或者说我看到那个面试界面设计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同学，他的作品集发过来是一个 PDF 文档的时候， 嗯， 其实我的心里会打一点点的折扣， 嗯，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不尊重自己或者不尊重我， 嗯嗯， 并不是一比一呈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给我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嗯嗯， 我觉得你让我看什么呢，对吧？ 我可能就持比较不一样的观点。 嗯， 当然从这件事情本身来说，我觉得对于投简历的那些同学就是比较纠结的，因为不同的人他对于你的作品及对于你的简历关注的点是完全不太一样的。 嗯， 但他又很难事先知道到底谁来看你的简历，谁来看你的作品集，对吧？ 所以我的建议是 两个都要嘛。 对， 啊，那这个我们后面可以先说到。那我先说一下我的观点。我最早的时候，我也跟一样是一样的。但后来当我想换工作的时候，我会发现我的关注点不再是作品本身了。 嗯， 我可能是想通过我的简历去讲述一个故事。 嗯， 不是有很丰富的故事性。 嗯， 这个作品背后跟我的一些思考， 嗯， 可能它的一个纠结的过程。 嗯， 可能它的一些设计难点。 嗯， 啊，在这样一个整理过程当中，我觉得如果再用一个 zipper 包去展现的话，可能不如像 PDF 那么流畅。 嗯， 所以我后来也会慢慢的偏向于采用一个 PDF 的形式。 好吧，其实我这里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因为现在互联网那么发达嘛，对吧？ 嗯， 我觉得有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你可以做一个， 对， 你可以做一个 mini site， 对吧？ 简历是一个 PDF 形式的。在这上面有你的个人信息啊，然后包括一些简单作品的介绍。 嗯， 但你在最后，我这其实我之前这种形式我之前看到过， 嗯， 就在最后他可能除了列一下他的电话号码让你去 call to action 之外呢， 嗯， 也会有一个网址， 嗯， 这个网址上面写的是详细的个人作品集。 嗯嗯， 在那个作品集里面下载的一个压缩包的形式来展现他所有的作品的一个一比一的形式， 嗯， 这样到底放在哪儿，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玩的事情。因为以前的话我们可能会给人家自己的作品集是一个 DeviantArt 的网站， 嗯， 后来变成一个 Dribbble 的网站， 嗯， 但是也有很多人会选择自己的网站， 嗯， 这样的形式应该说是很不一样的， 嗯，是， 对吧？ 但有一个前提就是你附上的这些链接， 嗯， 你要保证它一定是可以被打开的。 对， 有时候我会收到一份简历，然后他附的链接不可能因为这样那样不可控的原因，我这边打不开。 嗯， 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我觉得一方面我觉得哎，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嘛， 嗯， 他可能就被直接 pass 掉了。 嗯，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担心吧，或者说， 嗯， 除了能打开以外，还要保证你的作品及作品能够被看到。 对， 因为我看到很多的同学他发过来的作品集其实是一个 blog， 我其实挺喜欢这样的 blog， 因为通过这样的 blog。我除了能了解到你的作品之外，我还能了解到你这个人大概的一个样子，你的爱好啊，或者说你的特长这样的，这也是能够比较活生生塑造你自己的一种比较好的方式， 嗯， 蛮不错的。但关键在于你的博客上，或者说你的网站上，需要有一个整理的方式，让我能够，一下子看到你的所有的作品。我虽然是希望能够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你，但我也不希望翻了三四页之后看到的全是你的个人自拍照， 对， 对吧？或者你旅游的照片， 每天吃饭之间验毒照啊什么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是一个考虑，就 怎么说呢，就大家都在说用户体验，用户体验这个词已经被用烂了， 对对对， 很多人觉得一听到这个词会有一种逆反心理出现的情况下面， 嗯， 这其实就是用户体验的一种，对不对？ 对，其实现在有一个比较新的词汇叫 user journey，嗯， OK， 对，它就是你在使用的时候你要设想使用者一步一步一步的一个场景， 嗯， 这样的一个方法应该还是值得我们去借鉴的。 嗯， 前面李阳提到过的压缩包， 嗯， 我碰到过很多的作品集，应该说相当多了，其实文件名都没有命名， 嗯， 就是一个一串乱码一样的一个数字， 对， 完全没有任何规则。可能我用的那个压缩软件，它默认的展现形式是列表形式的，而不是缩略图形式的。那你这个文字的乱七八糟的文字就会给我非常不好的印象。 对，而且可能会把你之前刻意有安排的一个排列的顺序被打乱掉。 对对。另外一个问题在于，就大家用经常在 Windows 和 Mac 之间切换的朋友肯定会知道， Windows 和 Mac 都在压缩，在每个文件夹里面吧，应该，所谓的垃圾文件，这些垃圾文件在平常是隐藏的。那我们在使用压缩软件的时候，其实很多软件是有它这样的一个选项，它可以去掉这些垃圾软件的垃圾文件的。在自己打包的时候就关注到这些细节的话，我觉得对于你的将来的那些用人单位啊，都是一个很好的细节上的提升，也是应该是能够作为一个所谓加分项的吧。 说得好， 拉的这么长的音，我感觉李阳应该是意思我们这一部分可以说完的意思了， 你懂了。 好，那我们再进一段音乐。音乐有点短，每次喝水都不够时间，我们又回来了。 少喝点。 接下来我们想讲的一个话题很简单，叫应聘。应聘的第一步在于你想要换工作，也可能是找工作，对于那些应届的同学来说。 是。 那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李阳你总算有发言权了。 是的。 你觉得什么时候该换工作？ 因为我的想法可能很单纯啊，我一直都是这么想。我觉得工作这件事情是，首先它是一个兴趣导向的嘛，回报怎样也是我非常看重的一点。但是首先一点，兴趣为导向。当你觉得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那种有趣的感觉了，然后回报呢又让你觉得并不是那么的有诚意的时候，那我觉得就是一个可以考虑换一下的这样的一个时机了。 那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是钱没给到位， 对， 一个是心受委屈了。 对，老板你说的对。 每个职业都是一样，很难去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去告诉别人怎么样什么时候该换工作。因为每个人的追求是不一样的。 对， 有人追求更稳定的家庭，更稳定的生活， 这是刚才讲到就是一个兴趣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维度去考虑这件事情。然后如果可能还有别的角度，比如现实一点的角度，那可能每年年底的时候，都是一个人心浮动的时候。 对，现在这个环境应该说是瞬息万变的。比如今年经历了那种什么所谓的 O2O 大潮啊，又到了市场投资的寒冬啊等等的，有时候对设计师职位的影响不是那么即时性的。我觉得我只能说大家要时刻做好准备 了。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你的简历，你的作品集， 平时跟猎头多聊聊。 那你平时有关注什么样的招聘信息吗？ 你说我啊？ 对啊。 哦，我非常忠诚，我不看这些东西。 说句实话，我们 正处在男人的黄金年龄。 我觉得我们的 严肃点， 很严肃点。我们这个年龄段，说句实话，很多时候可能是靠朋友推荐，对吧？但是对于大部分的这个市场上大部分的职位来讲，或者是招聘渠道是非常非常非常多样，哪里去找？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大家自己去开拓思路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有时候你不能仅仅局限于网站，比如说现在著名的那些招聘的什么拉钩网啊、什么网啊之类的，对吧？比如说线下的渠道嘛，我自己在找第一份实习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还是大二， 几年的时候？ 大二，那是2006还是对2006年的时候，那应该还算是比较早了。我印象特别深是因为这份实习工作是我厚着脸皮找来的。当时又要说到那个上古时代的China UI 网站，当时在他们的论坛板块里面，我当时发了个贴，我说可能在北京地区有经常有设计师的聚会，但是我们上海这边怎么就没有呢？那所以后来就找机会跟其他的上海的一些朋友拉了一个小型的线下聚会，当时来的人不是很多，也就是七八个的样子吧。但这里面我竟然发现其实我是唯一一个在校生，剩下的都是一些至少已经 工作了挺久，然后也有一些已经坐上总监这样的位置这样的一些设计师。 嗯， 当时我作为一个菜鸟，我是挺兴奋的。 嗯， 然后呢，我也是利用这样的机会跟其中的一位前辈， 嗯， 应该说是拉上了关系。 嗯， 然后我就厚着脸皮问有没有实习的机会。 嗯， 那后来也是挺幸运的，就这样找到在电视台那个 IPTV 那个部门的第一份实习工作。 哦， 啊，所以呢，我觉得在大学那个时候鼓起这个勇气，能够我自己感觉挺骄傲。 从这一期我才知道，原来深藏不露的带头大哥是谁。 这其实是我的第一次实习的故事。还有一点，李阳前面想补充的，对吧？ 啊，对，就是用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去 看这件事情。就我们平时，就我这边的经验的话，如果想主动去寻求一些合适的人选的时候，我们会去通过像是国内的话，这边就站酷啊，有爱中国啊，他们会有一些在线的这样的一些那个叫什么， 作品集 这样的一 个功能， 对对对。 所以除了你自己主动去找，你也要给那些主动找过来的人， 对对对， 一些机会看到。这其实跟我上一部分的话题是有点像， 嗯， 就你除了你自己的作品集可以去发给别人之外，你也是要做好一些优化的工作， 是， 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找到你。 就平时的话，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去作为一个个人的养成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你 往小里说，它是一个可能是找工作的一种手段；往大里说，其实营造你个人影响力的一种方法。 说的再通俗一点，你就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品牌，对吧？ 嗯， 你做的这一系列的工作，完全就是在为塑造你本身这样的一个品牌形象去做的工作。 有时候你需要去做一些你平时的积累， 嗯， 而不是你在找工作的时候突然想起来，所以去 对 关键时刻去加一些作品啊什么。虽然说我在站酷啊、UI 中国上应该是不怎么活跃， 嗯， 但至少在 Dribble 上，我可以理解到这样的一点，就是尤其是老外，这点特别明显， 嗯， 就你在这个社区里面，除了你作品怎么样之外，你对于整个社区的参与程度也是很关键的一点。 嗯，是， 就你经常是在上面除了看作品之外，还能跟别人进行一些互动，进行评论啊，或者人家评论你的作品之后，你也进行跟他进行一些探讨啊。 嗯， 这对于你一生，一方面对于你自己的技法，包括你自己的看法上面是能够有影响；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能够增加你在整个社区的活跃度，让更多人 知道，提升在整个社区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 对，除了 Dribble 跟 UI 中国、站酷这种大平台之外呢，其他一些小地方都可以去多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对， 方便更多的人能够找到你的作品， 嗯， 找到你的作品集， 无非就是 名字， 多维护几个平台，对吧？狡兔三窟。 我们说起来其实也是挺简单的，但真的要维护起来也并不是一句两句的事情。这点倒是让我想起很早以前我还在玩桌面美化的时候，我经常会上传那些作品嘛。 嗯， 但是我经常那时候可能英语也不是特别好，很标志性的就是每个作品下面只有一句英文 Hope you like it。 嗯， 虽然是我比较真情实感的一个想法， 嗯， 但是有一天有一个应该是个华，我印象当中好像是个留美的一个华人，他就跟我提了这么一点，他说其实你的作品挺好的， 嗯， 但你为什么每次都只说一两句话呢？ 嗯， 在他看来，如果你对自己的作品比较有热情的话，你应该多加一些词来描述它， 嗯， 这样能够引起大家的评论。 嗯， 如果大家看你也只写一句话的话，那大家评论也就简单了，就说哦 nice。 嗯， 但如果你在评论里面简单介绍一下你的设计过程啊、设计理念啊、遇到的有意思的事情，那大家针对你这些的点他去会做更多的评论。事实上我觉得这个意见对我来说影响是比较大的， 嗯， 我会发现至少在 Dribble 这样的地方，很多人会非常认真的读你的评价， 嗯， 所以有些朋友会说，哎呀，为什么我发的作品其实挺好的，但是为什么都没有人加薪啊，没有人评论啊， 嗯， 问题也是出在我们自己，我们可能对自己的作品的一个宣传啊、推广上是存在一些欠缺的， 嗯， 过往收到的很多简历里面，说巧合也好，说怎么也好，Coverletter 这一部分写的比较好的同学，恰恰是让我感觉到他对于设计热情的那些同学。 嗯， 我个人是比较赞同这个东西，你可以去花时间去写，也不一定要写的非常的长篇大论这样子的。 嗯， 关键在于你要点出你自己真正的热情所在，你自己的特长所在， 嗯， 然后你为什么适合这家公司。 嗯， 只要别出现，比如说我在惠普的时候经常收到那个亲爱的腾讯公司的那个招聘领导，对吧？就这种错误也说基本上你这个 cover letter 还不如不写 啊。其实我觉得我蛮赞同姐的观点的，这个东西你要写的话，你可以参照你发微博的方式， 尽量的把它放在一个一两百字这样一个范围里面，言简意赅，然后该有的东西有就行了。 对， 不要写的太过的冗长，可能面试官看到一篇长篇大论的时候，他可能就，比如说像我这么懒的人，我可能就不想看了。 这倒确实也不是懒不懒的问题，但是他确实每天可能要处理成百上千的简历。 嗯， 那如果、 那是你们这种大公司， 像我们 anyway.fm 应该叫改名叫互黑点 FM。 第一份正式工作的时候写给我的前老板，或者说我第一个老板的时候，那个 cover letter 我大概就写了两节，也是写的挺短的。 嗯， 据我后来对前老板的采访，他觉得那个还不错，至少是能够让他一下子就知道了你为什么要过来，然后你能做点什么事情。 嗯， 应该说对于最后决定录用我的那一个决策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嗯， 然后我觉得设计师是很相信情怀的一个人群，比较容易会发生的一个情况在于去了一家新的公司，因为情怀去了一家新的公司。 嗯， 但是到了那边之后发现，哎，这个公司其实跟我之前想要加入的那伙人的性质不太一样 啊，就理想与现实之间出现了蛮大的偏差。 对对对对，或者说难听点，就是被那个招聘的人员给忽悠 啊。 每到一个新的环境之前，你很难知道新的环境的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 嗯， 就你很难考察那些将来想要加入公司的那些特质。 嗯， 那这个事情怎么办呢？你觉得你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 我其实觉得怎么说呢，我首先我本人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冲动性格的这样的一个人。 嗯， 我觉得我认准的一件事情，可能别人怎么劝就都劝不回来了，非要我自己撞一下。 嗯， 我才会发现是我错了。 嗯， 但是说到如何考察将来公司的一些特质是不是符合你这样的一个你的预期， 嗯， 就我来说的话，我可能会选用以下几种方式。比如说我是特别希望下一家公司里面有跟我比如说性格也好，或者说是那做事方式也好，都是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在。 嗯，对，我觉得这点我很同意。我可以接受新的公司硬件环境不行，我也可以接受他食堂饭不好吃。 嗯， 但我希望将来跟我共同合作的那些人， 嗯， 至少在价值观上能够跟取向上会跟我比较一样。 对， 李阳当时跟我说他以前离开某公司的一个原因在于他发现每天吃中饭的时候他的那些同事都在讨论孩子跟股票，但是他自己这两样东西全都没有，所以他觉得很难融入那样的一个环境。 大家知道我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子了吧，这段剪掉吧。 你也知道的，你每次让我剪掉我不是那么听话都会剪掉的。 啊，好， 所以你的观点其实很简单，就是找机会跟将来公司的那些人去进行一些聊。 我会那个事先去跟那些可能未来的同事，我会去跟他们有所接触， 嗯， 通过他们去了解一下 对 这个环境。 现在这个社会也是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是你很容易找到某些人的， 对 对吧？ 嗯， 你在微博上一搜，你在 LinkedIn 上一搜， 嗯， 你在什么网站上一搜，嗯，很容易就发现这些人。设计师毕竟还是个小圈子，你可能更容易的方法是通过设计圈里面去问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同事， 是， 然后去告诉让他们来告诉你新公司的你关注的那些点是不是符合你的要求，对吧？ 是， 我是觉得还有一点在于大家不要过于听信网上的招聘时候的那些广告。 嗯，那些都是我觉得 90% 是假的。 嗯，90% 我觉得倒是有点绝对了 啊， 但是有一句古话大家肯定都听过，什么越缺什么就越吆喝什么。 嗯， 就他跟你说很多好的地方必须要比较冷静客观的去看待。 嗯， 或者说大家可以想一想背后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事情。 嗯， 比如说很多公司他们提倡的是我们每个员工都是配发 MacBook。 嗯， 每个员工都有一项什么人工工程学的椅子，可能得要2-3千块钱一把的那种。 嗯， 那大家可以想想为什么他是会这样的，有可能整个公司他的运营状况并不是特别好，但是他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硬件来吸引人，在每个人的福利待遇上其他的方面的福利待遇他就会有一些缩减。还是我们前面所一直强调的一点，就每个人他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每个人他追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嗯， 你还是要找到你自己真正想要找的那些点，剩下的那些有那就是加分项，没有那你也不用太去纠结。 对，我觉得就像刚才开始讲的，你要去的那家公司最吸引你的东西。 对，就是如果他那个公司有一个 有一个设计师是很牛逼的， 对， 你很崇拜他，你很希望从他身上学到东西，那你其实可以抛弃一些其他东西。 嗯嗯， 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每个人做出自己的决定之后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 啊，对， 不要因为你自己做了一些妥协之后，在新公司就有很 就有一句网上非常低俗的这样的一个话，我觉得总结这个非常好，就是自己约的炮， 含着泪都要打完。 对， 最后祝大家自己找的工作含泪都要干完。 啊，含笑吧。 啊，含笑含笑，怎么听起来有点含笑九泉的意思？接下来又是进入音乐时间。 尿频尿急尿不尽的阴性主播刚从厕所回来，谁让你刚才喝那么多水是吧？ 那音乐回来，我们回到正题。第三部分也就是最后一部分，我们想说一下面试。对于设计师来说，相对来讲面试比较简单，我是这么理解的啊。至少从我的个人经验来说，如果一个人已经能把你叫到过来进行面试了，那说明他对你的作品已经是认可了。 哎，那姐姐你平时在面试别人的时候主要会采用哪样的一个形式？ 这个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名词，它叫行为面试法。 我靠， 这个面试法挺有意思。 嗯， 我觉得它挺适合去面试设计师这样的一个职位。 嗯，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所谓行为面试法它的一个定义啊，给大家念一下。行为面试法是通过要求面试对象描述过去某个工作或者生活经历的具体情况，来了解面试对象各方面素质特征的方法。行为面试法的基本假设是，一个人过去的行为可以预测这个人将来的行为。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蛮好的呢？是因为设计师他的技法其实我已经八九不离十，可以通过他的作品集来了解到，除非他是有抄袭啊这种东西，我们先另外不说。我比较在面试里面比较想知道的是，他是不是能融合进我们的 team， 他是不是能够在我们公司，我的情况就是在百度这样相对来说设计师的话语权不是那么强的公司里面，能够争取自己的设计的一些立场。我这些想考察的东西，通过行为面试法，我觉得是能够比较好的去体现出来的。 你具体会怎样去操作这件事情呢？ 假设一些场景，这个场景很可能是跟你之后的工作场景遇到的情况会比较像的一个场景，然后让这个人来通过他之前工作里面的一些实例来告诉你他会怎么做。举个例子，你可以问他之前的工作当中有没有做一些比较好玩的项目啊，然后在这个项目当中你可以问他啊，这个项目你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后来是怎么解决，你用了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呀，他的一些回答，请注意就是他所谓的行为面试法，你必须去问一些比较细节的相对细节的东西，不要问他设计理念是什么，你也不用问他最喜欢的设计师是谁啊这种问题，而是在于他真正自己之前做的那些事情是什么样的，包括他在这个设计里面负责的职责是什么，他跟产品经理发生过什么样的撕逼事件，他跟我们的开发人员是怎么沟通解决最后产品的一个问题的，你通过他的一种反应，有时候根本不是看他的回答，而是看他的那种反应，你大概就能了解到他在这个项目里面体现了什么样的价值，部分的通过这一块的内容来了解到他之后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能够做到的一些事情，大致是这样我觉得。 这个的话我理解啊，就是一个从面试官角度去出发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对吧？然后我这里可能再补充一下，比如说是从面试人角度，打个比方说，就拿我来说，我作为一个面试者也好，或者说我作为一个面试官也好，我希望的就是我被面试的那个人，我更希望是更主动一些，不要被面试官牵着鼻子走。对我来说的话，我自己在做面试官的时候，我也不希望有一个被面试者是我问什么他答什么，这样拨一拨动一动的这样的一个人，我更希望他是更主动的，他能跟我去真正的聊起天来。 这让我想到之前有一个前辈跟我说的， 不管你是一个面试者还是一个面试官， 嗯， 你尽量不要把这个面试做到只有一方在说。 对对对对对， 你要让两方有更多的交流，也是挺有道理。因为我前面也说了一大段关于所谓行为面试法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嗯， 最重要的一点其实还是想，我想说那个关于诚信。 嗯， 嗯， 设计是一个相当小的圈子， 对， 我们有时候不能把面试官看得太傻。 嗯， 我碰到过很多的一些同学说他们做了这个作品， 嗯， 但是很巧他做的，实际上他声称做的那个作品其实我某个朋友做的， 嗯， 甚至是有些图标还是我自己画的，这种情况我都有碰到过。 嗯嗯， 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基本上就再见了， 啊，就算你一时蒙混过关进去了，对吧， 嗯， 但之后真的遇到了能力范围之内解决不了的事情的时候，只会发生更尴尬的情况，还不如一开始就老实一些，然后努力的把自己本身的那个实力提升起来，然后再去担当一个跟自己能力相符合的角色去。 嗯，现在很多公司它除了面试之外也会要求有进行一些笔试 啊， 这个我印象是特别深，因为我当时把利昂拉到惠普来的时候，惠普那边的面试流程其实是有笔试这个环节的， 嗯， 但是当我代表我的老板跟利昂宣布我们要做一个笔试的时候， 嗯， 我现在都很印象深刻利昂当时那个想要杀人的那个表情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怎么会因为这点小事要杀人呢，对吧， 这点可以很明显就可以感觉得出来，很多设计师对于笔试这样的事情是有一些抵触的。 这个问题知乎上也有过，我也回答过，我的观点非常的明确，我觉得在一个你呈现的作品集已经足够丰富，足够可以体现个人能力的情况下面， 嗯， 如果面试单位还需要求你去做所谓的笔试的话， 嗯， 我是希望大家强烈的抵制。 嗯，终于一直节目做到第四期，终于开始我跟利奥会有一些分歧的地方在 啊， 这一点我也谈一下我的看法。你要说的这一点其实是从设计师考虑讲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就如果你没有办法去评估这个人的设计水平，一定要通过笔试再这样给面试人增加负担的这样的一个环节的话， 嗯， 说明用人单位其实也并不是特别有诚意，有时候是这么讲。 嗯， 但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来看呢，啊， 我觉得 不太一样。 我觉得就是看待这件事情的话， 嗯， 两个方面嘛， 嗯， 一方面是我刚才提到的， 嗯， 从面试人角度，对吧， 嗯， 那从面试官角度来说的话，首先是不是真的有效， 嗯， 通过短短几个小时的这样做出来的这样一个略显粗糙的东西的话，我就并不是非常的能够体现那个人的能力。另外的话，你之前那么多的东西都已经没有办法去提纳概括了的话，再多一个东西又如何呢？ 举个例子，大家可能了解到百度这边它应聘招聘设计师它是有笔试要求的， 嗯， 而且是一个强制要求， 嗯， 那这个从我收到的这些面试跟笔试来看， 嗯， 其实是有至少百分之可能40%-50%的比例， 嗯， 其实是笔试完全没有提交上来，甚至是他一开始答应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嗯， 但最后没有提交上来， 嗯， 有时候我并不是完完全全看他的笔试的质量是如何的， 嗯， 有一大部分原因在于我想要看 candidate 比较多，我不知道如何去取舍的时候， 嗯， 看看谁过来的意愿更强烈， 嗯， 可能你在不同的公司情况不太一样，对吧，招聘的名额比较有限，但大家都很优秀。 杰杰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是可以理解了，对吧， 嗯， 大公司然后应聘人数就非常的多嘛，那你可能是只有一个名额的情况下你有三个候选人你觉得都不错， 嗯， 可能就需要通过一些额外的一些东西再去做一次考量。 嗯，因为我自己也参加过很多的面试跟笔试，说实话， 嗯， 我也的确放弃了很多的笔试， 嗯， 事后我也会觉得确实我对那家公司想要过去的那个动力并不是那么的足， 嗯， 那很多用人单位确实会考虑这一点， 嗯 嗯， 但是我个人的观点还是不会改变的，嗯 嗯，那所以当时能够让你进行参加这样的一次笔试然后把你拉到惠普还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 没有没有没有， 缘分啊。 今天好像又啰里吧嗦的聊了很多，然后看一下时间，嗯，好像有点超过了。 对对对，反正有我剪刀手在 啊， 最后我们看能大概能剪到多少时间吧。 好好的，爱德华， 好冷啊！今天我们说了很多关于 面试啊、应聘啊这样的一些话题， 嗯， 我觉得是作为 UI 设计师养成里面比较重要的一部分。 嗯， 那在下一期里面，也就是整个专题的最后一部分，我们会说一下关于工作习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工作也不限于在公司里面的工作习惯，可能也在于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积累啊，什么样的一些方面。 嗯， 这个也是很多朋友提到的一个反馈时候提到的一点。 对，可能这个事情仁者见仁，我们这边也只能就说把我们两个的一些小习惯啊什么的拿出来稍微的分享一下。 事实上我觉得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关于面试啊，关于简历啊这些东西其实也是见仁见智的。 对对 对， 对，我们两个相对来说所在的公司类型比较窄，只能作为一种参考。 是， 每个用人单位他的看重的点是不太一样的。 嗯，听到这里你就知道我们已经是在推卸责任了 啊。对对对，免责声明，找不到工作别来怪我们了。不好意思，前面打断你， 啊， 继续下去。 忙死他了。 嗯，那最后我们还是想要不厌其烦的跟大家说一下， 是 如果大家使用的不是第三方那种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的话， 嗯， 请关注我们的官网来点击查看所有的参考链接。 对， 因为每期里面我们都会提到很多内容，它没有办法完全通过语音给大家呈现出来， 嗯， 那我们会在官网以及其他的泛用型播客客户端里面去给出大家可以阅读的链接。 对，官网姐姐做的蛮辛苦的，那个大家还是那个可怜可怜他，都去看一看，对不对？要不要哭的？ 哭倒不会了 啊， 主要 就掉两滴眼泪嘛。 主要还是想推荐大家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 嗯， 虽然我们的服务器压力会比较大一点，但是那样那也是比较快并且比较完整的获得我们所有最新内容的途径。 对，说到这里的话，其实我觉得可以小自豪一下，就是那个第三期刚播出的第一天的时候，姐姐跟我说我们那边就是第一天那个收听的量有多少来着，40多个 G 啊。对对，40-50个 G 吧好像是， 嗯， 哎呀，关键数据不能外露的呀。 哎呦呦呦呦，剪掉好吧。好，还有一个事情想嘚瑟一下，那个我们的，其实我们的播客已经前不久已经在那个网易云音乐也上线了。 嗯，说句实话，一开始知道网易云音乐还有播客这种入口的时候，我是比较惊讶的 啊。我也没有想到， 啊，对，我觉得对于一个音乐播放器里面有这么多的有声读物存在， 嗯， 哎，我觉得挺奇怪的一件事情。 对， 甚至呢，它的入口是非常非常深的。说句实话，如果我不用搜索的话，要找到我们自己的电台， 嗯， 那操作得好多十步呢。 啊，就突然感觉就像是西餐厅里吃到了鱼香肉丝盖浇饭。 让我们非常欣慰的是，这个西餐厅里面的鱼香肉丝饭卖的还挺好的， 嗯， 挺超出我们的预期的。 嗯， 相对来说，在网易的听众里面，大家的回复还是相当的热烈。 对， 所以如果大家平时音乐播放器使用的是网易的话，也可以来关注我们。 嗯，是非常方便。 对，非常方便。我们也是会在网站上给出这样的一个链接。 嗯， 然后呢，还是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邮件来给我们更多的反馈。 是， 因为我们两个，就像描述里面说的，我们两个做这样的一个电台是其实是偏自嗨型的东西，虽然是想要给大家一些服务，想要给大家一些内容，但也是希望能够大家告诉我们你们想要获得一些什么东西。 对，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就是 一自嗨就忘了， 对对对对， 方向 很多东西并不是想的那么的周到。 对，我们的邮箱地址又可以拼一下， 啊， hello@anyway.fm hello@anyway.fm。 我靠，好熟啊，到底是专业的。 好，那其他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怎么了？ 那我们本期的内容就到这边，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